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年头能开电影公司的自然是有些人脉能耐，事情一闹，警察很快就赶过来把凶徒带走。见面会也开不成了，首映礼匆匆谢幕，工作人员将影迷观众一一送走，电影的其他演员也都陆续离开，何佑安则留在后台休息。他还未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神来，神色有些怔怔的，双手捧着一杯热茶也没有喝上一口。直到林叔到来，他才勉强打起精神，表示感谢。 谢谢，刚才要不是你，我可能就…… 何佑安似乎竭力想表示自己很镇定，但越是如此，越是楚楚动人。双眼积蓄了一些湿润，又强忍着没肯掉出来，如同一汪月牙泉，光滑流溢，玉台明媚。这样的美人，还有人狠下心去伤害？只能说世间百态，众生芸芸，无奇不有。 小事一桩，你要是过意不去，就多帮我签几张照片好了，我好拿回去哄哄我姐。 没问题，你想要几张都给你签。啊，回头若是有新拍的电影，我也给令姐送些票过去。 那可好，以后我们家的电影票就由你包了啊。 什么电影票？ 沈十七大步走进来，顺口接了最后一句，下一秒他看着林叔，脸色立刻难看起来。 你们背着我在这里干什么？你说你今日过来参加首映礼，原来是来私会奸夫的呀？ 这话自然是质问何佑安的，但除了何佑安和林叔之外，在场还有两名电影公司的人员，这话无异于大庭广众之下将何佑安的脸面放在地上踩。虽然沈十七与他的暧昧并不是秘密，何佑安也已经习惯了沈十七待他如同玩物，时而热情如火，百般宠爱，时而冷若冰霜，自以玩弄的态度。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会觉得难堪愤怒，尤其是在自己刚刚遭遇了一场刺杀之后。何佑安的心情一下子糟糕起来，刚才强忍住的泪水也瞬间断了线，彻底变成落下的珍珠。沈十七见状冷笑一声，非但没有怜香惜玉，反倒朝林叔大步走来。 好啊，今天总算让我抓个正着。你给我滚！ 一边说着，他一边伸手过来抓林叔的衣领。出去两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完，沈十七就觉得天旋地转，他整个人竟一下子被摁倒在地上，下巴紧接着挨了重重一拳，痛楚令他如同被宰杀的肥猪一样嚎叫起来。这一拳堪称惊天动地，沈十七长到这样大，从来没给人碰掉一点皮，更何况是这样毫不留情的一拳，几乎将他所有骄傲自尊横行霸道全都打碎在了地上。 沈先生， 嚎叫声中，他的两名保镖冲进来，二话不说挥拳招呼林叔，却又很快被掀翻在地。这两个人号称保镖，实际上也只是从青帮找来的混混，会些拳脚，跟着沈十七混口饭吃。反正平日里前呼后拥，沈十七动辄乘坐汽车，一般也不会遭遇什么危险。但今天失算了，沈十七的嚎叫声更大了，方圆几十里几乎都能听见。林叔的伤口也在隐隐作痛，当时腹部那一刀凶徒划得很深，到现在也没完全愈合。刚才动作剧烈，伤口似乎又有裂开的趋势，但怎么也比沈十七现在的狼狈好。他朝沈十七近前一步，何佑安以为他还想动手，忙拦住他，眼神示意他马上离开。但林叔不但没走，反而蹲下身对沈十七说道： 沈公子，你再好，明日申报头条只怕就是沈氏为非作歹，意欲仗势欺人， 反被制服在地，一笑大方了。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我是来看电影的，刚刚何小姐遇袭，我见义勇为。若不是我，你现在看见的就是何小姐的尸体了。你非但不感谢我，还对我挥拳相向，这恐怕说不过去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今天这事儿我记住了。有本事你别离开上海，只要你在上海一天，我就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沈公子想怎么收拾我呀？ 你叫林叔是吧？我听人说了，你们林家以前的确很厉害，但现在你也就是个落魄子弟。听说你姐夫在政府里边也只是个小科员，你光脚不怕穿鞋的，我还收拾不了你姐夫。 如果沈公子真能收拾得了我姐夫，那我真得谢谢您。 啊？ 您有所不知，当年我姐姐嫁给我姐夫时，我就对这门亲事很不满意。正好他们俩现在也没孩子，您要是把我姐夫的工作整没了，我不正好劝我姐另嫁吗？上回你也瞧见了，我之所以能出席领事馆的宴会，实则是因为岳四公子对我姐姐旧情难忘。如此一来，岳四若成了我的新姐夫，我岂非应该多谢您？ 沈时期一时竟说不出话，也不知是被气的还是被反驳到无言以对。林叔拍拍身上的尘土起身， 哎，既然沈公子来当护花使者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实在对不住，这件事情我会跟沈公子解释的，你走吧，我就不送了。 林叔头也不回地挥挥手。离开电影院，林叔这才悠哉悠哉回到市局。岳定堂就在办公室等他，他摆出恭候已久的架势，面带微微笑容，甚是和蔼。只是这笑容在林叔看来颇有些风雨欲来的意味。 林大公子终于舍得回来了。 嘿嘿，长官，您用过午饭了吗？我给您带了肉包子，有猪肉白菜馅的，还有豆沙馅的。我记得您上学时最爱吃豆沙馅的，我就多买了两个。您不会怪走吧？ 你这一早上不见人影，就是出去买包子了？ 自然不是，我是出去做调查了。昨日那份上海茶楼周边治安整顿的可行性报告，您心疼我，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我无比感动。昨夜呢，回到家中之后，苦思冥想，彻夜未眠，终于灵感泉涌，将整份报告完成了。 然后今天一大早就给了我一个惊喜，直接把报告递交上去，还申请了一份经费。 本来的确是想给您惊喜的，没想到让您给发现了。 你还未给我看过，就将项目直接报上去，是不是忘了谁才是你的上司？ 长官，天地良心，这我得为自己说两句啊。今天一大早，我到市局的时候，正好就遇到陈副市长从市局门口路过。您也知道，政府跟咱们市局是紧挨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自然要打招呼行礼的。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就问起我在忙什么，初来乍到习不习惯，我就一一给他老人家汇报。结果呢，他老人家非但耐心听完了，还主动表示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嘿，我就想啊，这都是看在您的面子上，那我肯定不能给长官您丢脸啊，所以就硬着头皮为项目申请了经费。陈市长也马上就批了。我为了尽快履行计划，这不一整天都在外面奔波，为计划做详尽的调查呢。 那你调查出个什么结果了？ 调查结果是，茶楼附近之所以治安太差，原因在于茶楼鱼龙混杂，三教九流出没其间，抢劫偷盗不在少数，巡防警察数目有限，也无法一一顾及。但若是我们发动百姓，即便在许多案件发生的瞬间，也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线索。所以我建议将这笔经费花在改善与周边居民的关系上。茶馆周边的人家家里条件大都平平，平日里看哪家有困难，就给他们一些资助，让他们渡过难关。这些人都是一家几口几代数十年居住在附近的，对周围环境人员流动了如指掌。如此一来，就算当真发生了什么案件，也 也能让他们充当我们的眼线。你瞧，现在政府每年要批大量经费，也不知有多少能真正落到实处。那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既能给您带来好处，又能帮到别人，两全其美，何乐不为啊？ 没想到啊，林大少爷还有一副扶危济困的热心肠。 嘿嘿，不敢当，长官谬赞。主要还是为给长官创收。虽然您不在意这点小钱，但您现在也算市局的人了，怎么也得先将威望树立起来，让人不能小看。我这当下属的别无长处，只能冲在前头为您尽心尽力了。 岳定堂没有说话，足足看了对方半晌，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并不知道自己此刻的心情可能跟刚刚被揍倒在地的沈十七有微妙的异曲同工。 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再自作主张，尤其是越级伤亡。哼，我知道你不想待在我手下，希望我把你撵走，但你越是这样，我越是不可能让你离开。林叔，想想自从咱们重逢，你欠了我多少人情，别的不说，就算你现在走了，大姐能放过你吗？ 岳定堂的话成功让林叔沉默了，两人对视片刻，林叔的肚子在叫，他一脸无辜地看着岳定堂。 长官，我午饭还没吃，包子都凉了。 岳定堂登时有种对牛弹琴的感觉，懒得再和他说，转身迈步离开办公室。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